每当想起你，

友将一首歌来自小刚周传雄。身边有一个女生说，曾经的她有一个非常要好的闺蜜，就是很好的朋友，上学的时候就经常在一起的那种。后来那个闺蜜有了男朋友，就比较重色轻友，很多事情变得不一样了，他们两个联系越来越少，一直到后来很多年都没有半点联系了。可是呢，这个女生最近却接到了婚礼邀请，很多年不联系的那个朋友居然要邀请她参加婚礼。生活当中的我们可能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有的人明明已经渐行渐远了，却要去参加她的婚礼，如此一来难免会感慨这世间的变化。我们都会感恩生活中的过客，因为即便是过客，我们也会学到很多，成长很多。哪怕几年之后他们又出现在了生活当中，也只是微微一笑，还好没有很难过。我相信这个女生也会带着微笑去参加这场婚礼的。好了，带着淡定的微笑在这里继续听歌，接下来会听到孟庭苇的一首歌，叫做《蝴蝶是花》。 蝴蝶对花儿说什么？请你看看我。花儿对春风说什么？请你问问我。春风它对山竹说什么？让我靠在你的唇。 三河，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本台联合策划推出的特别节目《安全与您同行》。本期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杨柳絮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哪些危害。每年的四五月份都是杨柳絮漫天飞舞的季节，杨柳絮易燃，且燃烧速度非常快，易引燃加油站、绿化带、树林、农村柴垛等，危险性较大。

有的时候确实会觉得非常真实，比如说梦到自己在梦中救人，感觉有一个英雄情节，然后可能是梦到各种各样奇怪的动物，或者说梦到转角就是非常美的风景，都会觉得很真实，醒来之后发现那只是梦，也是一种神奇的感觉。可以想想看，昨天晚上你梦到了什么呢？好了，或许今天等到你睡觉的时候会梦到歌里的故事，动力火车的艾琳娜。 抚顺过的头发，淋过的潇洒，踏上了这条路，我踩着轻快的步伐，漫天的晚霞，红了天之涯，思念像一杯烈酒不断的升华，热血满腔，理想迈向着未知的远方，每一次的回头望，回家的路有更长，我流浪闯荡，可从来都不曾遗忘那个让我朝思暮想美丽的姑娘艾琳娜。回来啦，可知我心事说尽话，艾琳娜，我回来啦，你的心事是我的家。周围的亲人啊，梦中的爱人啊，用红红的路过温一盏思念的热茶，我背上老吉他，热泪已不听话，一句句唱着那首古老的问答，夜来无恙无香，我白发长长的点亮，是你紧紧的拥抱，温暖漂泊的肩膀，我流浪闯荡，可从来都不曾遗忘，永远让我朝思暮想回去的地方。我回来啦，可是我心里有说情话，爱你啦，我回来啦，你的心事是我的家。

春。爱情多像停止摇着往下掉的呼啦圈，老男人青春时间今后退避繁衍。爱情啊，会不会像是传说中的不老泉？ 如何调整自己的状态呢？有人说，睡一个长长的觉，听一首喜欢的歌，减少了自己浓烈的爱，感受生活明朗，万物可爱。当你整个人都愿意散发出阳光的时候，这个世界也可以是充满阳光的，因为你没有带着悲伤的眼睛去看所有的一切。所以呢，多微笑吧，你会发现很多精彩的东西，也会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值得你去探索，值得你去慢慢享受，去感受的东西。好了，在这里继续感受好听的歌。 朋友，现实世界你要我承受一点，收集天真的笑脸，学着温柔妩媚。但昨天的我是那么无邪的体贴，若你不能爱我的一切，我就会消失不见。我这次舍得自由，感情要伤不伤？你不要为难我，我已经选择两个人的寂寞，请你都回首。是爱情的错，舍不得又如何？我只你给的自由，却看见我的伤。想再配合你太多的规则，两个人的伤痛我都能承受。是我爱错了，却还是舍不得。 舍不得，我

提示：城市道路车辆行人密集，交通安全风险大，请货车驾驶人在城市道路自觉礼让行人，转弯时减速慢行，注意观察周边其他车辆和行人，切忌违反交通信号，杜绝闯红灯。国道省道车流量大，交通条件复杂，请货车驾驶人在国省道上守法守序通行，切忌超速超载，杜绝逆向行驶和强超强汇。 自恋没如果，恋人早去看英雄。若把爱意当明月，明月为你赶往乐阙，默默枕住你泪眼，世界毁灭没看见，用纸打败去冬天，就拿情侣表我不会一见，他生很战斗结局粉饰太平满乱再重写，这一切停止在台风席卷来的夜，我向你跨下海口，仅为你一程不过，等绝以后千年后万年后，爱痛的依旧，对着的老人开口，传不到爱人那头，握我的手还尽头，道别后